劳动党时代的先进雄伟壮丽的黎明大街17号呈现出一片乔迁之喜。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师、研究师和拆迁居民最先搬进了新居。在70层超高层大楼区内，有一辆辆载有行李的货车陆续驶进来。青年大学生表示祝贺老师们搬进新居。每一套新居都有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齐全，教师、研究师的脸上都流露出对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无限感谢之情。拆迁居民也个个都为伟大慈父给他们提供漂亮房子的大恩大德感激不尽。